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，车厘子，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回到第三节的浩浩汤汤。咁我哋今日呢就讲个题目，就係资本主义的秘密。咁啊，头先我哋讲到呢，就即係话其实贫富悬殊嘅现象呢都好早已经出现啦。或者呢个咁样剥削呢，就係透过呢个咁样嘅苛捐杂税啊、横征暴敛啊，其实都已经有嘅。尤其是啲地方嘅官吏啊，係咪咁样呢嚟去刮削啊，咁所以因为好多农民都好惨。咁但呢就几时呢就即係有人快活有人愁啦，即係一种种原因呢，有啲人呢就可以呢越做越大，就可以透过呢个土地兼聘呢就变成系大地主。係咪咁样。當然亦都有啲咧，就真係仲最衰嘅咧，就係嗰啲農村嘅吸血鬼，就係啲高利貸啦，係嘛？即係當人類特別係發明咗呢個貨幣，即係金錢之後咧，因為你啊，即係一個好大嘅難關，咩天災啊樣嘢嘅時期，你根本係食都唔夠食啦，唔好講納税嘅時期，你唯一一樣嘢可以做嘅就係借錢。咁啊借錢，有時又賣得自己笪田啦，係嘛？咁於是就變咗就係人哋請你去耕田咁啊。咁但係咧，有時如果你借咗錢嘅時期咧，高利貸咧，咁你就真係慘啦嚇，即係以後咧你都。即係還唔到嘅。好啦，咁但係而家咧跟住落嚟咧，我又想從另一個角度嚟去探討呢個問題啦，就係講資本主義咧，其實大家咧即刻都會成日諗到嘅一個就係同市場經濟有關。嗱，咁市場呢樣嘢咧就好有趣、好有意思嘅。咁我哋而家不如一齊嚟探討下市場啊。嗱，咁以前咧，其實喺原始嘅狀況嘅時期咧，差唔多所有嘅人咧即係我哋嘅祖先咧。當然他們很多都已經是以家庭為一個單位啦，即是人是一個群居的生物，而且是以家庭為一個維繫的。咁但呢，其實他們基本上都是一個自足的經濟來的，基本上是不是即是最原始的時期，即是什麼他所需要的都是自己生產的正所謂衣食住行。咁行講真的，以前就是兩條腿走路嘅啫，最多後來你叻嘅你咪駕馭到啲馬，咁騎下馬騎下駱駝嗰啲咁樣。咁但係呢，即係全部都係自己生產嘅，自己住間屋係自己搭嘅，係咪自己著嗰啲衫係自己織嘅啲布，咁自己啲器皿呢，嗰啲木呢又係啲家私係自己做嘅，嗰啲陶瓷係自己做嘅，咁樣全部都係自己做嘅。咁你真係嗰個搵食就更加添啦，無論農業啊、畜牧啊、狩獵啊咁樣。講真話，即使農業社會呢，其實都並不表示我哋冇狩獵㗎喎。我哋嗰時農業同呢個狩獵呢都會係一齊出現嘅。因為農忙嘅時期呢就唔得閒狩獵啦。但好多時呢唔係農忙嘅時期呢，咁可以上山狩獵嚟去即係進下寶喎，係咪？咁所以呢，其實即係以前呢啲自足經濟呢都係好多元化嘅，老實講係咪？咁當然啦，靠山就吃山，靠水就吃水啦，咁樣樣。咁但係啦，講到呢度嘅時期呢，其實好早亦都相信呢，人類都有一種所謂貿易嘅傾向，就係、是、互通有無啦，係咪？互通有無呢，即係有兩個層次嘅。一個就係頭先啱啱講嘅例子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啦。就係、是、譬如我就住喺即係入面嗰啲樹林嗰度嘅，咁我就哇好多時都打到兔仔咁樣算啦，我試下舉個例子。咁但你又住喺海邊嘅，咁你又打到好多魚嘅，打魚海鮮嘅。咁於是呢，但係呢，如果你大家呢完全都係不相往來呢，佢就由朝到晚，由年頭到年尾就食魚，嗰邊就年頭到年晚食兔仔，咁啊好悶啫，係咪？好啦，咁但係原來大家即係唔係隔得太遠啦，假設呢，知道原來你又咁多魚，成日都有剩嘅，通你又有兔仔係咪？咁時就算冇剩都唔緊要啊，講真就係話到咁上下嘅時期，不如我唔食魚啦，我哋將啲魚嚟換你啲兔仔，我啊將啲兔仔嚟換你啲魚。咁嘅時期，哇，大家都有好處啊，係咪？其實係冇做多到嘢嘅喎。咁但係個問題，起碼呢，哇，我嗰餐呢就有魚有兔仔啦，係咪？咁係咪已經好好啊？咁呢個其實就係一個所謂交易或者叫貿易啦，雖然我未必用貿易呢個字啦，就係一個 market exchange 就已經係。咁當時呢，當然係以物換物嘅啫，咁所以呢，就啲學者呢就起個名佢呢就叫做 barter economy， barter 就係 B-A-R-T-E-R。咁就叫以物易物嘅一個咁樣嘅市場經濟，係嘛？嗰陣時未有呢個貨幣，未有金錢嘅。咁呢個咧，亦都可以話好平等嘅。平等嘅意思就係話，咪你情我願噶嘛， 係嘛？我又要。 咁當然你話，喂，我幾多條魚換你一隻兔仔？ 自己傾咯。 你自己傾掂佢啫，係嘛？咁我約莫，但係我認為點樣為之公道啦，係嘛？ 當然你可以話有一個好超然嘅角度，哇！你一個鐘頭捉幾多條魚，你一個鐘頭捉幾多兔仔，咁所以咁係咪啲公平啦？咁不過講真，呢個都係我哋自己抽象思維嘅啫。講真，喺現實世界，講真， 你情我願得啦。你覺得值錢咪 冇錯。咁所以嚟講，其實肯定亦都唔會存在著咩叫做欺騙啊、剝削啊咁樣嘅程度啦。咁呢個就係一個基本嘅市場嘅交換。咁但慢慢咧有一樣嘢啦，就係同我哋頭先講嗰個即係統治者同被統治者咧就係一樣啊，都係一個好重要就係分工啊 ，division of labour 分工。分工就係話頭先講過啊嘛，喂一個咧就係專係做啲木嘅傢俬嘅，但一個咧就專係做陶瓷嘅器皿嘅。咁但係以前咧就一家人咧就全部自己做曬，咁好明顯即係得個即係就算你十個八個咧一家人啦嚇，生好多仔女啊，咁啊都係咁多雙手啫，又要揾食，咁所以做得嘅嘢就好少啦，所能夠享用嘅嚇，即係一個鵪咧就乜都係靠佢咁樣啦，可能一個陶瓷鵪係嘛，好啦，咁但係咧你開始就咁諗啦，可能有啲人就話誒、我就住近嗰啲黏土嘅地方，我就掌握到陶瓷技術，我就好純熟嘅，我做陶瓷，啊佢啊近樹林，成日都有好多靚嘅木材嘅，佢啊就好叻嘅做呢、這個即係木材嘅嘢嘅。咁於是就話：喂，不如我唔再做木材嘅嘢啦，我淨係整陶瓷。你就唔好整陶瓷啦，你就淨係做木材嘅嘢啦。咁所以呢，即係話，於是就有個分工嚇。以後呢，我就用嗰啲木材嘅傢俬呢，如果我需要啲陶瓷器皿，我就攞嚟交換。咁我呢，如果需要木材傢俬，我就用陶瓷器皿幫你交換咁樣。咁呢個呢，就唔同頭先嗰啲魚同兔仔啦嚇，即係嗰個呢就係、是、一個豐富咗佢嗰個食譜啫，但呢個嚟講咧，佢生活上其實兩樣都係必須嘅，即係我假設佢必須先啦嚇，即係咁。但係問題咧，我直情係刻意地放棄一樣，咁我就係專做一樣，就係、是、嚟交換。咁交換嚟講，其實又係大家有好處嘅喎，係嘛？因為呢個咧其實係叫專業化啊嘛 ，specialization 啊嘛。咁正正咁講咯，因為佢係啊，佢住嗰度啲黏土靚啲啊嘛，我呢度啲木材靚啲啊嘛，咁呢個好合理嘅啫， 慳翻啲時間， 係又慳翻啲時間啊嘛，佢又純熟啊嘛，係咪啊？佢啲技術又好，技巧好。咁其實呢一個道理，呢、這個原則咧，好容易就會一路開去啦，係嘛？哇！即係於是咧，你啊即係織布係最叻嘅，係嘛？咁樣咧就佢可能釀酒係最叻嘅啊！咁我攞啲布嚟換啲酒啦，係嘛？咁我又唔使釀酒啦，咁樣樣。咁呢一種分工咧，自然咧就嗰、那個市場咧就會變得咧，哇！越嚟越呢、這個嚇、啊，即係蓬勃啦。咁但係呢個蓬勃咧，以前嚟講咧，其實講真，今時今日都有嘅。大家有時如果就算而家翻大陸咧，有啲即係稍微鄉下地區咧，都有呢個情況啊。當然世界上好多地方都有咧，就係佢開始有一個叫做街市嘅地方，或者我哋一般用嘅名叫市集啊。有時做咩叫墟？墟。咁但係大家知道咧，墟咧係咪日日都有嘅咧？ 就唔係日日有啦。 係啦，就係有墟期噶嘛。係。係啊，咁所以咧嗱，原來 可能以前好遠去行，成日先到噶嘛。 冇錯啦，咪就係咯，即係你日日去喎，咁樣就冇乜必要啊嘛。咁、所以咧，以前嗰個市場經濟咧，其實就係一個即係叫半定期啊，可能佢慢慢都好定期嘅，譬如啊初一十五啊咁樣樣啦，或者一個禮拜一次啊咁樣樣啦，就有叫墟期啦。有個市集啦，咁大家咧就將自己生產嘅嘢咧，就係攞到去市場上面咧，擺曬地攤啊，咁樣嚟去賣啊，咁樣樣，咁大家互相嚟去即時交換啊，你可以話就係叫 bargaining 啦嚇，咧討價還價咁樣交換，咁呢個就係最先嘅一個即係市場經濟嘅模式就係咁樣樣咯嚇，就係 barter economy 就係有個市集，有個虛期咁樣樣嘅。嗱，但係一樣嘢，我概念上咧，只要想大家諗諗，好重要嘅呢一種嘅市場交易咧，基本上係一種嘅互通有無。同埋豐富我哋嘅生活，同埋當然亦都可以因為分工專業化提高生產力，咁所有人嘅生活都改善咗啦。但係其實佢呢個市場交易嚟講，係咪以所謂盈利為目標嘅呢？或者追逐利潤啊為目標嘅呢？基本上唔係噶嘛，即係其實佢哋喺心目中其實佢哋唔係想有利潤，但係你話佢哋想唔想有呢個 Jackson 咧？我哋而家想講話，個個人都想有 Jackson， 即係話最好我一隻兔仔就換你，哇一攞魚，或者就我最好咧就一條魚換你一隻兔仔，係嘛？個個都想噶啦呢樣嘢，係嘛？即係話我付出最少就得到最多，係嘛？但係呢一種咧，只不過希望喺個交換過程入面咧，我即係得到個利益，我自己覺得最大啫嘛。但係基本上就唔係我哋而家所講嘅所謂嗰個 profit 嗰個概念啊，係嘛？咁大部分講真咧。你話個個都想有呢個咁樣嘅 Jackson 嘅，但係當你一個市集嘅時期，係嘛？你唔係淨係你一個人賣雞蛋㗎嘛？ 好多人都攞雞蛋出嚟賣㗎嘛，唔係淨係呢個人賣牛奶，好多人都攞㗎嘛，咁大家一路咁叫價嘅時期呢，其實就已經基本我哋讀嗰啲經濟學 ABC 啊101已經喺度生效咯，係咪啊？咁大家競爭嘅時期，咁到最後啊嗰、那個買家同賣家最後一個供求決定咗個價格，其實你都唔係話好能夠改變得到嘅。咁你一個公平嘅價格，但互通有無，都係你可以話等價交換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呢種以物易物咧，即使係就算有後嚟有發明咗個金錢作為媒介都好咧，其實佢唔係以盈利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making profit 為主要目標嘅。嚇、啊，咁呢個我哋有呢個概念先嚇、啊。好啦，但係有一樣嘅交易咧，就真係可以產生一個好大嘅利潤嘅，就係點咧？好簡單，頭先啊 Cherry 已經提到一樣嘢啦。佢話啊，嗰、那個人可能行成日先去噶嘛，咁我日日去梗唔得啦，係嘛？可能我兩三日先去到添，一個禮拜去一次都勉強得啦，係嘛？呢、這個咧就牽涉到叫做長途貿易嘅問題啦。嗱，原來長途貿易咧喺人類歷史上面咧係扮演一個好重要角色嘅。咁當然最出名最出名嘅長途貿易咧，可能大家都聽過啦，就係、是、絲綢之路啦，哇！呢、這個真係勁啊！呢、這個就喺呢個歐亞大陸啊，即係地球呢、這個星球上面最大片嘅陸地啊，即係由一端咧就差唔多去到另一端係嘛？咁呢樣嘢咧就係、是、長途貿易咧就係、是、即係會有啲商人佢會睇到有個商機，嗰、那個商機咧就係話，誒有啲物質咧係真係嗰度完全冇得出產嘅，譬如茶葉、譬如絲綢咁樣、香料咁樣，咁於是咧佢就會咧係。佢因為佢哋周圍走嘅時期，知道有啲咁嘅商機嘅時期咧，佢就會喺呢度辦貨嚇、啊，然後運到好遠好遠嚟到呢度賣嚇。咁、啊、然之後咧，因為大家隔得咁遠，其實嗰個生產者同嗰、那個嘅即係買家嗰、那個嚇嗰、啊那個消費者啊，你飲啖水好啲啊。那個消費者之間咧，其實係完全係唔認識噶嘛，係即係大家隔絕噶嘛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佢就真係咧可以。是收一個好高的價錢，佢就盡量揾機會咧，叫做咩啊？就即係低買高賣，即係好似我哋玩股票咁啊，係都識啦。 佢運咁遠，可能喺嗰個地方嚟講，嗰樣嘢變得好罕有啦。 係啦，直情係咯， 好貴。 就係啦，佢就靠個罕有啫嘛。 所以點解物離香貴咁解？ 冇錯啦，就是、人離香賤啦，我哋所謂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就當然喺某一程度上嚟講，你都可以話咧，其實佢嗰個利潤咧。是有佢嘅原因，都係合理嘅。點解啊？喂，千山萬水，運啲嘢啲茶葉啊， 又有風險， 仲有啊，喺中間俾人打劫噶嘛，係嘛？即係有盜賊噶嘛，係嘛？又有猛獸噶嘛，又可能跌咗落山崖噶嘛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個千山萬水嚟去運到去，而家運到去嗰陣時，哎呀，發覺原來啲人嘅口味變咗，哎呀，唔中意飲茶，咁你就死啦，係嘛？因為佢可能要成年噶嘛，咁樣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佢係有一定嘅風險嘅。咁呢啲長途嘅貿易嘅商人咧。當然喺人類嘅歷史入面咧，即係你都可以話其實佢係有一個好即係積極嘅貢獻嘅，係嘛？即係有佢扮演一個好嘅角色。但係另一樣嘢無可否認嘅就係話咧，佢就靠呢種咁樣嘅低買高賣咧嚇，因為佢係將嗰兩個市場咧，即係本來個市場喺個市集入面咧，買家同賣家就面對面嘅。啊，就即係差唔多係冇乜點，冇得冇機會俾你呃嘅係嘛？啊，大家咁就互相競爭。但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咧，佢呢個咁樣嘅將個市場咁樣兩分咗嘅時期咧，分開咗咧，佢喺中間咧就可以咧係真係抽取到好大嘅利潤，製造好大利潤，就真係有個叫 profit 出咗嚟啦。咁當然呢個 profit 咧，佢又有本事嘅，因為佢首先你唔好忘記啦，佢都係要累積一定嘅財富，因為咧佢最先買嗰批貨咧。都要唔少錢噶嘛，嚇、啊、咁所以咧，你即係普普通通人都唔能夠入呢個行啊，係嘛？即係佢哋要買一批茶葉、哦，買一把絲綢、哦，咁你之前係咪要事先攞咗一嚿錢出嚟先啊？嚇、啊、咁呢個咧，最先就一定係有啲人咧係有一個即係原始嘅我哋叫財富嘅累積先嚇，咁、 啊、一桶金 係啦，個財富累積少少，當然佢由少做起啦，係嘛？可以由少一路越做越大咁樣樣嘅，於是咧就有咗呢一個嘅所謂財富嘅累積啦。所以財富累積咧就有兩個途徑啦。而家我哋睇到一個就係有權，就係、是、當你係皇帝，咁你皇帝咁梗係財富累積啦。咁啊財富累積咧，你可以壓榨自己嘅子民啦。咁但係壓榨有個限度嘅，因為佢要反抗啊嘛。所以最好就打人哋嘅，打人哋嘅時候就立曬人哋啲財富，咁於是你咪越嚟越多財富咯。咁啊擁有好多財富啦。咁啊就係咁呢個第一個財富累積嘅，就係、是、完全係透過呢、這、一個嚇，即、啊、係、就是、暴力啦、啊、你可以話啦。第二個咧，財富累積嘅途徑咧，就唔需要咁暴力嘅，就係、是、用呢種咧啊，就叫低買高賣嘅長途貿易咧，就累積起嚟。咁累積起嚟咧，嗱、 原來即係譬如喺我哋中國嚟講咧，都係好出名嘅喎。原來有幾度咧，就係呢啲商人啊，有啲地方咧係特別出名嘅，即係佢哋啲世家大族咧，同埋即係佢哋可能有啲遺傳基因係好叻做呢啲咁嘅生意嘅嚇、啊。如果喺東面喺安徽嚟講咧，就有一個叫做好出名叫徽商。嚇、啊，徽號嗰徽啦，係嘛？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安徽省咁樣咧，嗰啲商人咧又係好出名做到。咁另外咧，喺內陸啲咧，喺山西咧就有啲叫晉商，晉朝嗰個晉啊。咁晉商同埋徽商咧嚇，即係仲有其他啲嘅，不過以呢兩個最出名咧，都係喺中國歷史上面咧最出名嘅世家大族，同埋真係差唔多富甲一方嘅，係有錢到不得了嘅嚇。咁、啊、當然咧，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有呢啲人，特別係咧。在阿拉伯地區，因為阿拉伯地區的時期呢，佢就介乎我哋呢個 中間 嘛，即係佢就直情得地利啦。咁所以呢，其實阿拉伯嘅商人呢，好早呢就已經呢係透過呢啲長途貿易呢就賺咗好多好多錢㗎啦，即係喺呢個印度洋啊、阿拉伯灣啊、去到紅海啊嗰啲咩地方呢，佢已經賺好多錢。咁而喺地中海呢，亦都有一個好出名嘅好早期嘅，就係以呢個商貿呢嚟去發跡嘅，就叫腓尼基人啦，大家可能都聽過 Phoenician 啊。Phoenician， 咁當其時咧喺羅馬帝國崛起之前咧，其實佢又係哇，即係富甲一方咧。佢其實喺而家差唔多就係土耳其同埋敍利亞嗰啲邊境啊，即係而家呢個巴勒斯坦啊嗰啲地方㗎，即係土耳其落去咁上下。咁嗰度咧即係地中海嘅東岸啦，東面嘅岸啦。咁啊腓尼基人，不過後嚟當然咧，即係羅馬帝國興起嘅時期咧，就乜都俾佢立曬啦嚇，羅馬帝國啦嚇。咁所以咧呢啲全部都係靠商業起家而變咗係好富有。咁呢個咧就係、是。資本嘅累積，不過咧，如果講到現時嘅，即係過去呢幾百年嘅資本主義嘅崛興啦，嗱講一講啊，卒之我哋比較近啲啦。咁樣咧，其實好多學者咧就比較集中啲咧嗰個研究咧，就係喺呢一個13、14、15世紀嘅時期咧，喺意大利北部嘅城邦嚇，就嗰度嚟講咧，佢哋又係靠呢啲咁嘅長途貿易咧，就哇係。非常之富有，直情係有好多富可敵國嘅。咁當然咧就包括有幾個城邦啦。當時咧，一個就係威尼斯，咁大家咧就是、威尼斯商人啊嘛，係嘛？威尼斯商人啊嘛，呢、這個莎士比亞嘅劇都有啦。咁你話係嘛？幾出名啊？威尼斯商人，一個就是威尼斯，一個佛羅倫斯，一個就是米蘭，另外一個咧，大家可能比較即係陌生少少嘅，叫做熱那亞。Genoa 就係 Genoa， Genoa。咁呢幾笪地方咧，都即係各自咧，即係嚇就係顯赫一時嘅，啊就係、是、靠呢啲咁樣嘅發跡啦，嚇、啊、就係、是、一啲長途嘅貿易咁樣樣嘅。咁當然咧，你話呢啲長途嘅貿易嘅利潤，咁你話係咪來自剝削咧？我諗你又唔會咁講嘅，即係唔叫剝削嘅。你最多係話來自詐騙啫，係嘛？即係如果佢真係嚇、啊，即係撳低你啲價錢，去到嗰度抬高你啲價錢咁樣係嘛？咁你最多話嚇咁。啊當然有時咧， 但係佢都有佢嘅價值同埋 佢都有個價值， 佢辛苦喺度嘅。 嗱，其實講真咧，我就舉個例子俾你聽，我有親身經歷嘅。其實咧，我好多時細個嘅時期咧，即係我爸爸咧都好中意帶我哋去郊外玩嘅。咁啊，郊外玩嘅時期咧，有時去到啲比較偏遠嘅地方咧，有架雪糕車喎，或者有一檔可以賣汽水啊咁樣喎，咁就好開心啊。咁但係咧，當我知道原來咧喺市區入面咧，原來係賣咁多一杯蓮花糕嗰陣時啦即係蓮花杯啊！蓮花杯嘅時期咧，佢竟然賣貴嚇，因為差唔多一半咁樣，咁你就覺得有冇搞錯啊？直情係剝削我哋啦，或者叫搶錢啦咁樣樣係嘛？咁嗰陣時細個咧，其實好得意嘅，大家都知啦。人越細嘅正義感越強嘅，人越大嘅正義感就越弱噶。呢、這個世界真係好慘。咁所以細蚊仔嗰陣時咧，對呢種咁嘅情況咧，就真係好不以為然咯，即係有一種義憤喺度。但係一大下，即係其實所謂大下到十零廿歲咧。嚇嘅時期咧，就開始有一個認識啦，就係話係，即係佢都係好辛苦運嚟嘅嚇。呢個第一點，呢個第一點。咁當然你話佢呢個辛苦值唔值佢加價50%咧？咁呢個就好難衡量嘅。但係我仲有第二個角度，第二個角度就係話，哎呀，我情願有得俾佢剝削，好過冇得俾佢剝削，係嘛？ 因為你都要你翻去市區買，你都要有 冇得翻？因為個問題嗰陣時，你譬如係即係夏天啊嘅時期，去行山已經熱到渴到， 幾多嘅代價你先可以有？ 你根本係嗰陣時想飲啊嘛， 咪就係咯。 你唔 係 話翻轉頭啊，我翻到屋企梗係大把得飲啦。 咪冇選擇咯，除非你選擇極大嘅代價先有另一個選擇。 講真咧，嗱，舉一個大家可能甚至係有親身經歷嘅，就係喺呢一個西貢張上啊，嗰度好多牛嗰度有當豆腐花嘅，你知唔知？即係我最近都去過嚟啦，即係幾年前咧，我真係咧幾驚去到冇啊 係咪？即係我講，其實佢收貴啲我唔介意，最慘就係冇啊嘛。即係個分別就唔係話貴同平，而係有同冇。你情願佢貴而有，定好過佢平到唔使錢，不過冇，即係等於冇啦嚇。咁所以咧，對於有時嚟講，你又會覺得係，哎呀，真係即係我情願佢有收貴啲都唔緊要啦，係嘛？我真係好想上到去有豆腐花食啊嘛，係嘛？嗱，咁所以呢個咧就牽涉到一個好微妙嘅問題，其實咧有時係好難去畫一條線咧，即係嗰個是非黑白，係嘛？呢、這個就係長途貿易嘅問題啦。咁但係咧，我哋唔好理，我哋唔需要理佢嗰個是非黑白嘅問題，我哋只係需要睇佢嘅客觀效果。個客觀效果咧，佢就係一個巨大嘅財富累積。特別如果你睇歐洲嗰個發展史嚟講咧，就而家好多即係過去呢百幾年咧，好多歷史學家咧都好注重研究即係意大利北部嘅城邦嗰個發跡。咁當然咧，其中有一個有幾個家族好出名啊，其中有一個咧就叫做嗰、那個麥迪奇家族咧，就是、Medici 咧，又係哇，即係完全係富可敵國嘅啊！嗰、那個財富啊，好厲害嘅，即係咁。但係當然你亦都可以話富不過三代啦嚇，咁、啊、可能三四代咁。但係後嚟咧，卒之又俾第二啲取代咗嚇。咁、啊、當然到後嚟，即係去到呢個十八世紀嗰陣時咧，就有呢個羅斯柴爾德家族啦啊，就 Rothschild 咧又好出名啦嚇。咁、啊、呢、這個就遲啲我哋會繼續講嘅。咁但係而家咧，我反而咧再想補充一點咧，就關於嗰個即係吸血鬼嘅問題啦，農村吸血鬼嘅問題啦，就係咩啊？就係高利貸。嗱咁樣咧，嗱高利貸咧，嗱呢個財富累積啊，頭先講啦，一個就係靠權或者甚至暴力徵罰、壓榨税收，一個就係靠長途貿易財富累積。其實第三個咧就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真係慘啊！呢、這個就係以錢揾錢啦，就是、人類發明咗呢個貨幣之後，當然嗱，我唔敢講話高人類未發明貨幣有冇高利貸，即係話嗱，我借你一斗米。啊！你十日之後咧，你就要回還三斗米咁樣都有嘅，我相信係咪？即係就算未發明貨幣，都有所謂高利貸。咁但係發明咗貨幣之後，呢樣嘢就更加方便得多啦，係咪？即係我就有個利息啦，所謂啊九出十三歸咁樣。咁呢個咧又可以教大家乘機一個英文字喎，就係、是、叫做 usury 喎，就係 usury 嗱呢個字咧，大家可能好陌生嘅 usury， 其實咧就係解有息貸款咁解。 嗯。 但係有，但佢都得意嘅，佢呢個英文字咧。你可以有個中性解法，亦都係有個負面解法嘅。中性解法就係有息貸款，負面解法咧就係高息貸款。usually 即係高息貸款。咁樣咧，嗱講真，即係自從人類發明咗金錢之後咧，就有呢個借貸㗎啦。有借貸嘅時期咧，於是有啲人咧就會乘機咧，就會梗係冇咁著數啦。即係你借咗，我梗係要收利息啦，係嘛？即係你求我啊嘛，即係你有需要啊嘛，咁樣。咁就係有所謂即係放貸人啦，高利貸嘅人。但係其實咧，呢啲放貸人咧喺世界各個民族啊文化面咧，其實最先咧都係覺得係非常之不當嘅行為嚟嘅，係嘛？即係我講以前啲人嗱，今日咧啲人咧就覺得錢係應該有利息嘅，就已經好似係天經地義咁樣樣啦嚇。因為我哋其實已經等於深海入面嘅魚，唔知自己住喺深海嘛。我成日都講啦，係嘛？即係錢有利息啊，天經地義啦咁。咁但係其實人類發明金錢嘅時期係冇呢個概念噶嘛。嚇冇利息呢個概念噶嘛？咁利息呢個概念其實就係因為放貸呢樣嘢，咁嗰個人就係想乘機，就係、是、你話刮窿又得啊，即係就係攞咗呢個利潤得。喂，對於佢嚟講，當然你話哇，我係得咁多錢嘅，十蚊嘅，不過我因為你需要我借五蚊，咁於是咧我今日食少啲，勒緊肚皮啊，或者咧呢個禮拜我都食少啲啊，其實我好慘啊咁樣。但係講真，大部分嘅放貸人係咪呢種情況呢？多數都唔係㗎啦。講真，我借俾你嗰啲錢呢，其實我都係多餘錢嚟啫嘛，剩餘錢嚟啫嘛，係嘛？我還掂都係擺喺度嘅。咁但係我還掂都係擺喺度。如果我係好心朋友嘅，咁我 Cherry 你有需要我借俾你，我唔使收息啦。咁呢個係朋友啊嘛。但係好多人就唔係喎，就唔係當咗你朋友喎嚇，就當咗你係借故啊，係嘛？咁於是佢話：啱啱你有需要啊，你緊急啊，危急啊，係嘛？咁於是我借俾你，咁於是我收個息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好多嘅各個嘅文明啊，特別以宗教角度嚟睇咧，都認為呢樣嘢係不道德嘅 ，immoral 嘅。咁就後嚟咧，到歐洲中世紀入面咧，那個教會咧其實係好明文規定咧，係唔准放貸收息。或者你話即係收息放貸啦，倒翻轉嚟講係收息放貸嘅，所以 usury 咧，其實喺當時教會嚟講咧係一個 sin 嚟嘅，係一個罪行嚟嘅。咁講真喎，嗱一樣嘢大家可能都聽過啦，其實伊斯蘭教咧就係唔準即係有息借貸嘅，嚇、啊、到今時今日都係嗱、啊， 天主教基督教啦，加埋咧，其實呢樣嘢已經叫做克服咗啦，即係俾人搞掂咗，俾世俗，因為佢世俗化咗，佢搞掂咗。所以而家嚟講咧，即係教會唔會再談呢個問題噶啦，因為佢亦都冇得談啦，冇得反對啦，因為成個西方世界都係錢就一定有利息嘅咁樣。咁但係其實回教國家嚟講咧，佢到而家都仲係堅持嘅，即係話咧，其實唔應該係錢係要收息，即係要放貸嚟收利息咁樣嘅。咁但係所以。近幾年香港都有㗎，因為特別係2008金融海嘯之前啦，即係嗰陣時即係哇全球化，個個都好心紅啊咁樣，咁嗰陣時又呢個中東啲地方有啲好犀利啦，譬如好似杜拜啊嗰啲咁嘅地方咧，係嘛，咁啊好富裕咯，咁於是咧就佢哋有好多錢啊，其實嗰啲叫做。嗰啲叫做oil money 啊嚇 ，petrol dollar 啊，咁於是咧大把錢，於是就發展個金融。但佢點發展金融咧？咁其實佢又唔准收息嘅喎。咁其實金融咧講真就係講借錢同埋收息啫嘛。咁於是咧佢哋好巧妙地咧用好多方法咧，就嚟去即係克服呢個問題嘅。咁所以叫做伊斯蘭嘅 banking 咧係一門學問嚟㗎。有好多學院都有開呢、這個㗎，即係叫伊斯蘭嘅銀行業務啊，咁樣係一門學問嚟嘅，因為佢唔准收息嘅。 但係財哥呢、這個，我又有個另一個睇法，就係講啲唔同嘅意見啦。 好啊。 咁咧就係、是、嗱，咁我有一筆錢，嗱你同我熟啦，咁我清楚你份人，我知道你啊，其實而家咩環境嘅，可能而家真係一時不濟啫，咁、哦、可能遲啲我都知你以你能力啊，之後還到嘅，咁咪借俾你咯，我有信心。但係如果哇乜水都嚟借，唔通我逐個查家宅咩唔得噶嘛？咁我有風險咯喎，咁、我梗係要收翻啲息。萬一啊 A 佢還唔到，咁可能 B、C 啲息我都有翻啲渣 啦。你呢個講法咧唔係冇道理，但係咧其實嗰個風險咧大部分就唔係用呢個方法，就係要咩啊？就是、抵押品啊嘛， 抵押當然都係一個方法啦。 呢、這個其實個關鍵就係嗰個叫 collateral 啦，就係抵押品啦。因為即係預你即係還到嘅時期，我起碼我有個嘢揸拿啊嘛。 例如擺低嚿古董，起碼我可以有個古董值錢嘅。 係啦，冇錯，咁都啱嘅。即係你可以話其實兩樣嘢，抵押品同埋利息都可以話咧嚟去彌補翻嗰個借放貸人嗰個風險。啊，即係都免講多，咁但係嗰個問題就係要幾多先至叫合理咧？嗱、咁就係要講個利息啊。咁其實講真係有一樣嘢喎，嗱，即係我又問大家個問題咧嚇、有啲我唔知啦，即係聽眾入面可能有啲十零廿歲啦，但係有啲可能已經做咗幾十年人咧。但你答唔答到嗰個問題啊？就係點樣嘅利息先叫高利貸啊？幾高先叫？我問下你先 ，Jerry， 你話幾高先係高利貸咧？ 未借過唔識。 係啦。嗱，咁一般嚟講咧，如果你係即係以年息咁嚟計咧，而家一般用年息啦。如果年息咧，如果係一厘、兩厘、三厘咧，一般都唔會算係高利貸啦，係嘛？但係講真，如果你話三十厘、四十厘咧，唔使講呢啲係非常之高高利貸啦。咁但係中間嗰啲又點樣樣咧？嚇、譬如十厘、八厘嗰啲，我哋叫做係嘛？或者甚至係十二厘、十五厘嗰啲，算係點樣樣咧？咁樣咁當然其實冇一個明文嘅規定一條線嘅。咁但係咧，其實你要睇佢有嗰個利息幾緊要啦。有一個睇咧就叫個倍增期， 係啦，同埋 doubling period 喎 ，doubling period 係啦， 咁 佢一定係複息㗎啦，唔使講㗎啦，係嘛？嗱，咁但係咧。因為時間關係咧、咁我哋今日就只能夠講到呢度啊，不過唔緊要，我哋仲有好多個禮拜都係講呢個題目嘅啊，咁我下個禮拜翻嚟咧，再同大家咧分析究竟咩叫高利貸，好嗎？好，再見。 唔係，咁其實咧，如果佢大家有 feel 佢有靚仔嘅話咧，我都唔介意嘅。 唔介意。 你有冇同女朋友以外嘅女仔發生性行為啊？ 有啊有啊。 咁你女朋友知唔知啊？ 以前 知啦，唉，算啦，都系唔好讲啦。 点解分手嘅？最后八年，即系唔觉得可惜嘅咩？ 嗯，都系为咗感觉咯，因为 哦， 都系唔好讲啦。 真系，真系喊我啊！ 唔潮唔吹，唞完水啦！九月九号开始，逢星期一晚11:30至12:30 ，Justin、刘康、Kathy。 老婆对我哋做过一件最刻骨铭心嘅事。 哦，我刻骨铭心就系结婚嗰日咧，我老婆咧即系已经好攰啦，咁但系就有一班朋友咧，咁就包饺子俾我哋。 结婚嗰晚咧， 咪系好感动嘅， 好刻骨铭心啊！真系睇你好想咩嘅时候，竟然有个包饺子。 逢星期二晚9:00，张锦晴、快必、Henry 男人老狗。What's your problem？ 男人老狗是由老婆都赞成他滚的靓煲王赞助播出。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案涉嫌受贿、贪污、滥用职权犯罪， 世事梗有更多睇法。 即系咧，即系成个政局咧已经非常清楚噶啦。呢、這个话俾你听，意识形态向左走。Get on it！ 迷米香港正式登录点播 Android App， 只要上 Google Play 下载 Dimbo.tv 点播手机程式。迷米香港的节目和视唱专栏就会随时随地随身，你想点播就点播。 咁 iPhone iOS 几时有啊？ 整紧噶啦，九月尾啦。